Thank you.

鞭炮好运长长久久，勾个手祝你越来越优秀。新年到，说一声新年好，全来了，闻着你的心跳， 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向前跑。 幸福看我一高又一高，别失去勇气，我们站稳不倒，那份不屈不挠正在闪耀，等待和团圆拥抱。说一声新年好，春来了，闻着你的心跳，准备好，我们开始向前跑。生活攀过一高又一高，别失去勇气，我们站稳不倒，那份不屈不挠正在闪耀。 我祝你平安，你祝我安康，心 心情，希望大地喜洋洋。 如果时间被封印，我想留在团圆里。 如果拥抱被隔离， 我也一定要对你说 想你哦。 母爱你母母哒，不怕不怕啦，恭喜恭喜恭喜你，大步向前跨。爱你母母哒，鞭炮噼里啪，你也变得更强大，元气满满母母哒。恭喜恭喜你，大步向前跨，爱你么么哒，鞭炮噼里啪，你也变得更强大，元气满满么么哒，你也变得更强大，元气满满么么。

们会一直找着你，不管有多大的风雨，活出自己快乐无比。 拥抱， 开心像个小宝宝， 说声恭喜拿红包， 欢迎新年的来到， 恭喜你恭喜你， 爸爸妈妈精神好， 健健康康永不老， 生活需要调味料， 调配自己的美好， 欢欣幸福的味道， 最爱爸爸的年糕， 人生每分每一秒， 祝福你祝福你， 都是珍贵的跑道， 上噼里啪啦耳边响，大雨一片心气象，财神到好运到， 挥舞到了旧时光， 一幕一幕就变短， 请珍惜每一段，没有遗憾。 大吉利统统送给你，活出自己快乐无比，用努力换出是风雨，新一年祝福你笑嘻嘻，大吉利统统送给你，财神会一直照着你，不管有多大的风雨，活出自己快乐无比，大吉利统统送给你，活出自己快乐无比，用努力换出是风雨，新一年祝福你笑嘻嘻，大吉利统统送给你，财神会一直照着你，不管有多大的风雨，活出自己快乐无比，活出自己快乐无比。

今天才会有明天。恭喜恭喜你过的大盛年，相信这一年会是丰收年。鞭炮声在耳边是喜乐年年，圆满的春天。盛年，每一段时间都值得怀念，有昨天有今天才会有明天。恭喜恭喜你过个大盛年，相信这一年会是丰收年。鞭炮声在耳边是喜乐年年，圆满的春天。 你心上，祝福你年

就在你眼前，千金难买时间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今天。年糕啊香又甜，味道化作思念，飘呀飘到你家园，一方叫饮水思源。 好朋友在这里，看看儿时的甜蜜， 那年情在这里，祝福你万事如意。 呼啦啦最经典，全民来过新年，无畏拒绝是生活的磨练。呼啦啦最经典，全民来过新年，超越考验，云随心转，雨过就晴天。 在你眼前，千金难买时间，一日之计在于晨，一年之计在今天。年糕啊香又甜，味道化作思念，飘呀飘到你家园，一方叫你最思念。 在这里谈谈儿时的甜蜜， 那热情在这里，祝福你万事如意。呼啦啦最经典，全民来过新年，无畏拒绝是生活的磨练。 生个胖娃娃，这个世界有多大，最重要过得开心啦。给你一个红包说好话，开心笑哈哈，换上新衣戴新帽，新鞋和新袜，时间滴答答带着梦想慢慢发芽。举起手唱啦啦啦啦，没烦忧来开心过年，生活

珍惜彼此，祝愿你风衣足湿。 原来已经值得庆祝。